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有听开遇见文学的朋友都会知道，其实我们上集已经预告了今集会介绍的文学作家就是钱钟书啦。今集我们会介绍他的作品就叫纪念。最初我看的时候，看个片名就会预计自己会看到一个都挺开心的故事，因为纪念周年纪念嘛，那些都应该是有些很值得回味的东西才会写出来啦。但是看完之后就发觉，咦，不是哦。 是啊，这个是一篇短篇小说来的，叫做纪念啦。正如你刚才所讲啦，秋婷你说有些事是开心的事，我们值得重复地去纪念啦。但是人生里面也都有一些不请自来的纪念啦，是你未必愿意见到的这样。讲的就是钱钟书的这篇短篇小说啦。他就是收录在人兽鬼，就是这个作品集里面的。人兽鬼呢，在中国现代文学来讲都算是一本经典啦。他是第一就是来自钱钟书啦，钱钟书是一位有人会称他不单止是才子啦，即是直情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里面可能是最博学的一位作家。小说家只是他其中一个身份啫。咁他除了写了人兽鬼里面的四个短篇之外啦，咁仲有长篇小说围城啦，咁都是令他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的地位。咁但他亦都好长时间就是最深于这个学术啦、文学的研究啦，咁佢嘅著名嘅即系一啲文学评论啊，或者系学术嘅著作就包括有《管锥篇》啦、《谭艺录》啦吓，咁同埋最近几年先至出版翻嘅吓，即系佢嘅一啲随笔啊吓，咁啊，但系呢啲随笔咧，好似系话一种读书笔记咁啦吓，就叫《容安馆札记》。咁我自己咧，我记得我都去呢个当年嘅深圳书城嗰度抬咗一套翻嚟。点解用个抬字咧吓？因为呢套札记咧个名就好似好轻巧咁啊，但系其实佢系三个巨册嚟嘅，咁就好似一本汉语大字典，每一本都有咁大嘅一个合并本，咁就有三册嘅，咁呢个大小。咁呢个《容安馆札记》咧，我点解话即系都要抬翻嚟咧？意味住咧，其实我系未必会睇得明噶，里边咧即系，但系你可以 想问你睇完有啲咩感觉？ 冇可能睇完噶，因为佢里边咧有大量嘅即系钱钟书嘅特色啊，佢随写随记随想。但是呢，佢呢个就係佢个脑諗到乜嘢就会记落嚟。咁而佢諗到乜嘢都唔紧要下，但係佢係一个精通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文嘅一位学者。咁所以佢嘅札记里面呢，其实有好多我唔识嘅外文啦。咁但係搬返去嘅时候，因为佢係一个手稿嘅版本，咁亦都係再将佢整理啦。但係呢，就你可以睇到钱钟书嗰个博闻强记嘅，即係呢个传奇嘅人物啦。一个读者去睇呢个学者嘅心路历程嘅时候呢，其实都可以侧面地了解佢写小说嘅一个方法。即係话一个咁博学嘅人，其实佢点可以专心坐低去写一个故仔，去讲嗰啲平凡人嘅即系男女啊悲欢离合咧，佢脑一定同时做紧好多样嘢噶。我记得咧有人讲过，即系话《围城》里边嘅男女主角咧，其实嗰啲唔系对话嚟噶，嗰啲系两个好聪明嘅脑袋咧喺度大家对峙或者交战紧咁样，系啦。所以有人亦都会觉得钱钟书嘅小说系唔系好自然嘅写实嗰种嘅作品啦，又或者系喺小说嘅呢个当行本色里边作为讲故事。讲故仔的这种文类呢，它好像加入了很多做学问做研究里面的典故啦、讽刺的色彩啦，或者是话里有话的很多的寄语在里面的。不过呢，我们今天看这篇来自人兽鬼的纪念呢，就我觉得都尚算是轻松一些的作品来的。虽然说个结局不算是即是很大团圆式啦，但是在它的笔法啦，还有呈现人的感情世界啊、婚姻生活啊，这些寻常的题材都是我们会可以进入的，或者是即使隔了这么久，我们看回这个即有抗战背景即去写的这篇小说，依然是有一些共通或者可理解的地方。 看这篇纪念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 別嘅諗法咧，就係、是，咦，一開頭睇嘅時候佢係有一個戰爭嘅背景嘅，咁、但係睇落去咧，又覺得其實呢個戰爭同呢一段入邊佢想講嘅感情關係又好似冇乜太大嘅影響。譬如好似我哋之前睇張愛玲嘅作品《傾城之戀》嘅時候，就會覺得啊，一個戰爭就成就咗一段感情啦。咁但係喺呢一個紀念嘅故事入邊咧，又唔覺得有咁大嘅影響。 嗯，其实钱钟书咧同张爱玲都好多时俾人攞嚟一起去比较噶吓，佢哋两位咧都系喺呢个三四十年代啦吓，就是、一个创作嘅高峰吓。当时我哋都知道啦吓，即系中国系一个抗战嘅背景啦，咁、就系抗日系好重要嘅文学任务或者系呢个主题嘅思想。但系佢哋嘅作品里边咧都有好多寻常嘅人物啊、小市民啊、老百姓啊嘅故事。咁而喺呢故事里边咧，亦都有一种唔系好同抗战文学嘅美学相关嘅，我哋可以叫做幽默或者讽刺嘅精神喺里边嘅。咁所以头先你讲话令你谂到啦吓，张爱玲嘅《倾城之恋》系有啲关系嘅吓，因为即系两部嘅爱情作品啦吓，都好似同一个抗战背景有关，或者战乱嘅背景有关啦。但系《倾城之恋》咧，其实都系有个讽刺性嘅，表面上好似系一个倾国倾城嘅故事啊，矢志不渝嘅爱情啊，咁、但系我哋都知道白流苏同范柳园嘅结合，纯粹系因为外界即系呢个战乱吓，令到范柳园冇办法去第二度啦，咁啊留喺香港，留喺香港就不如同白流苏结婚啦咁样，咁所以佢对一段感情嘅可歌可泣啊，大时代里边嘅男女感情咧吓，都系有佢嘅反省或者讽刺嘅。今次嘅纪念咧，我觉得系走得再系纯粹一啲嘅讽刺吓，即系佢其实通篇里边咧都系男女主角啦吓，或者系主要嘅就系、是。呢、这个万善吓，同埋佢嘅丈夫财叔，以及呢个财叔嘅一个表弟天健之间嘅三角关系。咁但系咧，里边都冇用到一啲好宏大啊，或者系好沉重嘅、好深刻嘅爱情嘅字眼吓。好多嘢咧，佢哋都好似系大家好多计算，或者系喺已经一个唔平稳嘅人生里边咧，系尽量去探求下人嘅存活嘅意义咁样啦吓。咁所以喺呢个感情嘅故事里面，我觉得他都有一些跟战争时期是一种不是很相近的美学。这个美学你刚才说可能是说没有关、但也都可以反过来说是有一种相反的关系，即是大家都是很认真或者是、很沉重的心情去写抗战文学的时候，钱钟书就是用一种轻松幽默或者是这么冷峻的方法去看人生和人性，我想这个是他的特点之一。这里也都要稍稍提到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的，咁其实杨绛是另一位我想在学问上绝不亚于钱钟书，就是在创作上亦都有交出相当好的作品的一位现代女作家。咁她跟钱钟书都一样在这个四十年代有创作，咁她就在喜剧方面有不错的成绩的。咁杨绛在她写喜剧的时候，有人都问过她，就是说在上海孤岛时期、上海沦陷的时期，为什么还会去写喜劇呢？咁佢嗰啲喜劇呢亦都好有嗰種西洋式嘅嗰啲叫情態喜劇嗰個風味嘅。咁但係楊綱就認為呢，正正係喺民族嘅危急存亡之秋下，我哋去寫喜劇同埋令中國觀眾去睇喜劇呢，呢個係一種民族尊嚴嚟嘅。我哋喺最困難艱難嘅時候，我哋都笑得出，即係唔係話喺日軍嘅鐵蹄底下，即係受到蹂躪嘅小市民咁簡單，而係我哋仲有一個可以笑嘅心情同埋去面對呢個將來。咁我覺得佢呢個講法係好有意思嘅，咁亦都同錢鍾書嘅大量喺抗戰時期所寫作嘅呢啲幽默同埋諷刺嘅作品是一脈相承的，就是一種關係。我今次選這個就是《人獸鬼》裡面的短篇還有一個原因的，就是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人獸鬼》這本小說集的，有很多原因。其實錢鍾書和楊綱都是我很喜歡的一對文壇的夫婦，我們如果想知道多些他們的故事，可以看回楊綱的傳記。他都有提過他們在很動盪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的機會去 歐洲啊、西方嘅國家去繼續做佢研究嘅時候咧，佢哋都決意去留守翻中國，同國人一齊去面對呢個戰爭嘅命運。其實佢哋兩個之間嘅夫妻好多嘅故事，因為兩個人都係非常之聰明嘅嚇，咁都係為人所津津樂道嘅。咁其中咧，我好喜歡嘅，曾經睇過一個照片，就係、是、錢鍾書出咗《人獸鬼》呢一本選集嘅時候咧，就係、是、送一本俾楊剛啦咁樣。咁佢咧就係、是、用英文去寫咗幾句説話俾佢嘅 ，to C K Y， 即係呢個楊貴康嚇，即係佢嗰個英文嘅讀音啦嚇。咁咧就係佢話送俾邊個咧？佢就係送俾呢、這個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咁即係話一個不可能嘅組合啊 ，of three incompatible things 嚇，即係將三樣唔可能嘅組合埋一齊嘅人都組合到嘅嗰個人啦嚇。咁咧就再冒號喺邊三樣嘢咧？就係、是、wife、mistress and friend 嚇，就係妻子、情人同埋朋友。咁佢就即係送俾佢嘅太太啦嚇。咁佢就話送俾你呢、這個，我覺得其實你係將三樣不可能嘅嘢結合咗嘅，即係唔單止係好聰明啦嚇，而且我哋覺得即係呢個夫妻之間嚇，即係話呢個機遇，因為佢本書又叫人獸鬼啊嘛嚇，咁所以就係好配合到，而且咧充滿住呢個幽默。咁而佢哋兩夫婦之間喺文學上邊互相嘅扶持啦，咁同埋即係經歷。到後來我哋都知道嘅，即係反右運動啦，或者係再之後嘅文革啦，其實佢哋兩夫妻都係好堅毅地捱過咗呢段時期嚇，咁就係為中國嘅知識分子即係留低咗一個好好嘅榜樣，我覺得嚇，即係話點樣係經歷呢個艱苦嚇同埋痛苦嘅時刻。講翻呢個紀念先啦嚇，紀念呢篇小説咧就喺一個沉重嘅時代寫嘅一篇輕鬆嘅小説。咁啊，秋婷你都頭先提過咧，就話睇嘅時候都會。受到佢里面一啲好细微嘅仔细嘅心理分析所吸引啦，嗰啲心理描写啦，咁就系开头嗰段系嘛？ 系啊，我觉得咧呢篇小说佢写得好好嘅地方就系佢嗰个人物嘅心理描写系写得好出色啊！一个系一个倒叙嘅方法咧，其实讲女主人公万善喺外边出咗去，唔知道做咗啲乜嘢就翻咗屋企嘅。咁翻屋企嘅时候咧，佢就同老妈子咧，即系佢哋屋企嘅个工人啦，咁就讲啊，先生翻嚟未啊？咁样，然后。咁老媽子就話啊未翻啊，咁然後佢就講萬善咧，其實佢已經知道先生係未翻嘅，但佢都要再問一次，咁就話啊聽到之後咧就心上面咧就有一陣嘅舒暢啦，咁佢就喺度諗啦啊，如果先生翻咗嚟嘅話，咁我要諗啊，其實我頭先去咗邊咧，我又要再諗另外一個方言嚟去呃佢，心理上又要背負咗其他嘅嘢啦咁樣，咁我哋喺閱讀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其實啊萬善應該係做一啲虧心事啦，如果唔係咧就唔使諗咁多嘢嘅。 系啊，呢个就系悬疑嘅技巧啦。咁亦都系钱钟书嘅讽刺或者系幽默嘅小说里边啊，有一种即系好精密、好讲究嘅结构嚟噶。咁喺语言上面啦，或者系对人物嘅出场嘅心理分析啦，以至于隐含喺里边，即系话究竟呢个有乜事要值得去纪念咧？吓，咁喺万善嘅出场咧，都完全会睇到嘅。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或者讲到呢度咧，我简单讲一讲个故事啦吓。咁头先透露过啦吓，佢就系一个关于婚外情嘅故事嚟嘅、你可以简化咁去睇啦。咁就系一个少妇万善，咁同埋咧佢嘅丈夫财叔啦，咁同埋呢个丈夫嘅表弟天健之间嘅关系。初佢只不过一个。平凡嘅少妇啦吓，咁就同财叔结合咧，都系一个自由恋爱嘅结合嚟嘅。不过咧就唔系太多嘅火花。结咗婚两个月之后咧，就系已经好似老夫老妻咁样啦。咁而呢个财叔咧就有一个表弟吓，就系、是、做空军嘅。咁有一日咧就话会嚟屋企嗰度即系拜访啦咁样。咁结果咧应该嚟嘅时候又冇嚟到，咁啊结果又约另一日。咁啊初俾呢一个女主人万善咧都唔系好好嘅印象。咁但系咧呢一个表弟咧吓，即系。个名都犀利过人嘅吓，叫天健吓，天空个天，健康个健，咁你谂下一个叫天健嘅空军吓，对呢个少妇系一个几大嘅魅力啦吓。咁佢同财叔即系比较懦弱啊，唔出色嘅吓，即系呢个外表咧，亦都有个好大嘅对比。故事一路发展落去就系呢一个阿嫂啦吓，咁嘅人物咧就系被吸引啦。咁而且咧就系喺大家嘅眉来眼去啊，或者系一啲嘅约会之后咧，就由呢一个远 员嘅呢个亲戚关系咧，发展咗一段婚外情啦。咁样最后咧呢段婚外情就系因为天健咧都系一个即系好吸引嘅空军啦吓，咁佢亦都身边有好多女子嘅。咁啊，万善曾经同佢亦都有一啲嘅即系紧张啊，或者冲突啦，或者系妒忌啦咁样。但系最后咧，就呢啲嘅妒忌或者呢段嘅婚外情点样发展落去咧，都唔紧要啦吓，就系因为一次嘅空袭嘅行动咧，天健咧就系壮烈地牺牲咗。咁喺小说里边咧，就用咗一句好有风格嘅句子咧，去说明佢呢个牺牲嘅。佢先讲吓就系话，即系呢个空袭嘅事件啦。咁啊，然后咧就万善同埋佢嘅丈夫都谂住咧就话，阿问阿天健就会知啦，因为佢系空军啊嘛吓，咁啊知道呢件事嘅最终嘅死伤系点啦。咁但系咧，小说急转直下就系呢句，佢话天健此时人和机。都落在近郊40里地的乱石坡里，已获得了惨酷的平静。在天上活动的他，也只有在地下才能休息。咁啊，一个死字都冇讲到嘅，咁但系我哋都会明白啦吓，就系佢喺呢个任务里边咧牺牲咗啦。咁啊，呢个结局之后点样又转到吓，即系成篇小说嘅一个结局咧？或者我哋而家先听埋吓呢一个纪念嘅小说最后嘅呢个片段先，翻嚟继续讨论呢一篇小说啦。 天健此时，人和机都落在近郊40里地的乱石坡里，已得到惨酷的和平。一生在天空中活动的他，也只有在地下才能休息。这个消息，财叔夫妇过三天方确实知道。财叔洒了一把眼泪，同时伤心里也有骄傲。万善第一次觉天健可怜，像大人对熟睡的淘气孩子。忽觉他可怜一样，天健的漂亮、能干、专断、圆滑，在他生前是女人可怖的诱惑，此时都给死缩小了、软化了、揭破了，仿佛只是小孩子的本领，当不得真。同时，万善也领略到一种被释放的舒适。至于两人间的秘密呢？本来是不愿回想，对自己。也要违逆的事，现在忽然减少了可憎，变成一个值得保存的私人纪念，像一片枫叶、一瓣荷花夹在书里，让时间慢慢地减退它的颜色，但是每打开书总看得见，也不由自主地汗栗，似乎身体上沾染着一部分死亡，又似乎一部分身体给天健带走了，一同死去。亏得这部分身体跟自己离得远了，像褪下的皮、剪下的头发和指甲，不关痛痒。不久，本市各团体为天健开个追悼会，会场上还陈列这次打下来一架敌机的残骸。财叔夫妇都到会，事先主席团要请财叔来一个演讲或亲属致辞的节目，怎么也劝不动他。财叔不肯借死人来露念。不肯在情感展览会上把私人的哀伤来大众化，这种精神颇使万善对丈夫增加敬重。一番热闹之后，天健的名士也赶上，他的尸骨冷下去了。直到两三星期后，忽又在财叔夫妇间提起，他俩刚吃完晚饭，在房里闲谈。财叔说： 看来你的征象是无可疑了。命里注定有孩子是没法躲避的，我们也该有孩子了，你不用恨，经济状况一时还可维持，战事也许在你产前就了结，更无需愁得。我说假如生的是男，我想给他名字叫天健，也算纪念我们和天健这几个月的相处，你瞧怎样？ 万善不知要找什么东西，走到窗畔，拉开桌子抽屉，低头乱翻，一面说： 我好不愿意，你看见追悼会上的航空母舰么？俨然替世交下，打扮得活像天健的寡妇。天健做人，你是知道的，他们俩关系一定不浅，谁知道他不为天健留下个种子？ 让他生儿子去纪念天剑吧。我不愿意，并且我告诉你，我不会爱生出来的孩子，我没有要过他。 才叔对他夫人的意见照例没有话可说，他夫人最后一句话越增加了自己的惶恐，好像这孩子该他负责的。他靠着椅背打个呵欠道： 好累啊，那末就看吧。你在忙着找什么？ 不找什么。 万善含糊地说，关上了抽屉。 我也乏了，念上有些星火，想今天也没忙什么。 才叔懒洋洋地看着他夫人还未失去苗条轮廓的后影，眼睛里含着无限的温柔和关切。 咁啱啱听完咧，就系钱钟书嘅短篇小说《纪念》吓，里边一个收结嘅部分，咁就系喺一段婚外情嘅结束之后，就系佢留低咗一个乜嘢嘅纪念俾呢个女主角嘅。咁而天剑牺牲咗之后咧，个故事并未有咁样咧吓，就有一个光荣嘅或者系有一个抗战预言式嘅结束吓，而系咧天剑咧就系为佢喺地上曾经留低嘅各种感情债咧系留咗一个纪念俾阿万善吓。小说最后就系平淡地指出咧，就系万善身体有啲变化，然后咧才叔亦都喺佢嘅对话里边，啱啱开完天剑嘅追悼会嘅时候咧，一个人嘅离去就系一个新生命嘅来临啦。就话啊，命中注定我哋系有孩子嘅咁样吓，咁你就放心啦咁样。甚至乎咧提出一个建议，就系话我哋即系呢个孩子，不如就用一个纪念啦吓，即系佢喺战争嘅时候出世嘅，就纪念下佢即系离开咗嘅呢个表叔啦咁样吓。咁就希望孩子如果男仔嘅话咧，就叫做天剑。咁当然呢件事就正中咗呢个女主人嘅内心嘅一个隐处啦吓，就系其实呢个孩子咧。应该咧就系佢同天剑吓，即系留低嘅一个纪念啦吓。咁啊，佢就即刻反对吓，就系话咧，点解要我嚟纪念咧？我点知佢有冇其他人又有佢嘅孩子？人哋都要纪念噶咁样。咁啊，充满住酸味嘅呢句说话啦吓，即系无可奈何地吓，就系呢个夫妇嘅话题就结束咗。而小说咧亦都写到呢度结束啦。咁我哋睇到呢个成篇嘅结构嘅时候咧，就会隐然发现佢好似系一种写小市民生活。寻常男女之间的一次越轨的行为啦，咁样。咁但系咧，另外咧，就好似秋婷你所讲啦，佢系一个喺战争背景时写嘅小说。战争里边有嘅空袭啊，每个人对于即系呢个空军嘅睇法啊，对战机嘅睇法啊，天空同地上吓之间同人嘅生命嘅关系咧，应该对当时嘅读者同埋当时嘅作者钱钟书咧系有唔同嘅意义嘅。我谂呢篇小说即系我睇嘅时候咧，我哋都不妨咁样去考虑，就系话除咗佢里边好精到地去写到人吓点样措手不及地面对一次吓偏离咗正常生活嘅感情之外咧，其实战争都系一个我哋偏离正常生活嘅时代同埋状态啦。战争又留俾我哋咩纪念咧？战争嘅形象或者相关嘅嘢所带嚟嘅嘢系咪全部都系正确？系咪全部嗰个嘅逻辑啊、事件啊都系保家卫国啊，即系为国捐躯啊？呢个咁表面的正確的歷史，它底下有沒有一些不是那麼正確的人性的故事發生呢？ 剛才我們聽了這個片段也都看到錢鍾書也都有他的心理描寫裡面有一個很精彩的部分，因為網上也有網友是會討論這個情節的，就是剛才有聽到就是萬善就聽到才叔說，即如果是男孩子的話不如就改做天劍的時候，其實萬善咧就突然間行到去窗畔嗰度拉開個櫃桶，係咁亂咁揾嘅。咁有啲網友就問佢：佢揾咩咧？但其實譬如黃念欣，你又點睇呢一個情節咧？ 呢、這個情節就喺人性嘅角度嚟講，就都係自然嘅，即係話講緊一個你唔可以俾得你丈夫知嘅最大嘅秘密，甚至乎咧，即係呢個秘密係好諷刺地嚇，就係好似講咗出嚟，就係話將肚裏邊嘅 B B 嚇，就係同佢嘅呢段婚外情嘅關係嗰、那個男主人嘅名嚇，就用喺個 B B 嘅身上，咁呢個紀念就會揮之不去噶啦。咁喺呢個咁重要嘅時刻咧，就一個少婦會好忙亂咁樣去摷。那個櫃桶咧，會係一個好人性嘅行為啦，咁樣咁亦都有試過，我哋可以喺小説裏邊揾一啲線索，即係譬如話，其實萬善話 我都唔係一定想要呢個 BB 嘅啫，咁樣嚇，我唔知即係佢喺櫃桶裏邊抄出啲乜嘢嘅物品嚇，即係會話佢可能有其他嘅決定咧咁樣。咁但係呢個始終係一個忙亂嘅動作嚟嘅。我自己睇到即係呢度嘅時候，只係會覺得佢係成個結尾嘅其中一個佈局，就係話俾我哋知，其實紀念，正如你開場嘅時候所講，未必一定係完全係好嘅事嚟嘅，即係紀念可以係會令人哋不知所措。又或者在战争的时候所留下的东西，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这么清清楚楚，非黑即白，是非分明的。 嗯，我记得之前你介绍萧红的作品《小城三月》的时候，都有提到一个就是萧红他用春天来去形容那个春天那个景观的时候那个描写的。放在这个纪念里面的钱钟书，他很有趣，就在这个作品开头的时候就写，春天好像空袭的战机毫无阻碍地进来了。咁因为我哋初头会谂，即系春天点会同战机可以摆埋一齐咧？因为两个系一种好对立嘅，完全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嘢啊嘛。 嗯哼，咁但系中国人咧，其实就一直咧吓文人咧，尤其是对季节咧都系相当敏感嘅吓，即系话春意来袭，其实有好多故事可以发生嘅。即系譬如我哋由古典嘅《牡丹亭》啦吓，即系一园春色系可以令一个少女暮色而亡嘅吓。咁所以呢个开头咧，可能大家如果有一啲喺中国北方生活嘅经验啦，或者系当时即系钱钟书生活过嘅地方啊，昆明啊呢啲春城啊，所谓吓，即系话对于春天嘅来临咧，系会有好鲜明嘅美好嘅吓，即系春意撩人嘅印象嘅，就唔似得我哋香港嗰啲春天就唔系好令人中意，湿立立嗰种嘅感觉啦吓。咁所以即系佢讲嘅呢个春天，一方面系一个客观自然季节，另外亦都系一个语言嘅象征，即系话小说里边有啲事要发生啦吓，即系好似一个小城，即系个山城里边吓平静嘅一个夫妻关系咧，系有一种外来嘅，即系撩动人心嘅元素咧，会系干扰咗佢哋嘅平静生活。咁所以呢个春意系可以系突袭嘅，而因为个小说嘅即系男主角又系一个飞机师啦吓，咁所以即系佢讲呢种令人措手不及嘅感情啦吓，就好似空袭咁样，或者好似春天咁样咧，我觉得都系可以联系起嚟嘅一种比喻咯。 咁今集咧就听咗我同黄念恩一齐介绍呢一个经典嘅文学作家啦，钱钟书嘅作品啦，纪念啦。咁如果想听更加多关于即系一啲经典文学作家嘅介绍嘅话咧，咁就记住留意我哋呢一个节目啦，遇见文学啦。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钟再见啦，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